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68集，怪病上。等到了晚上，众人调查了一天，苦无线索。回到开封府，围在院子里看那本恶典和罪典，看的是毛骨悚然。 娘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哎呦，好吓人哦。 真的有人干过这么些个坏事吗？ 应该是根据真实记录的，并不是瞎编。 展昭从厨房跑过来，端着两碗厨房大娘煮的过桥米线，庞玉和包岩立刻就抬头。 今晚吃米线吗？ 展昭点头啊点头，表示很好吃。院子里众人都等不及开饭，跑去厨房找吃的了。展昭到了白玉堂身边坐下，把一碗放到他眼前，戳戳正发呆的白玉堂。 玉堂，喂，吃饭了。 白玉堂回过神，展昭知道他看娇娇那边的情况。 怎么样，娇娇跟了白慕天一下午，有看到什么吗？ 他一下午都在玩，逛街的时候还替我师父买了块不错的印章石。 他没干坏事不挺好吗？你干嘛愁眉苦脸的？ 展昭让米线辣得直吐舌头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皱眉。展昭放下碗，给自己倒了杯凉茶，缓缓辣劲儿。 怎么了？ 我觉得 啊， 我觉得他能看见娇娇。 展昭刚缓过辣劲儿来，端着碗喝了口汤，让白玉堂一句话呛了一口辣，辣得他直捶胸。 什么？ 正说话间，外边传来了说笑声。就见小四子和小梁子还有刘家五兄弟笑闹着往里跑，身后白夏跟着嘱咐他们小心被门槛绊。天尊和阴侯也溜达了进来，院子里人多就热闹了起来，丫鬟们端着晚饭过来开饭。展昭往白玉堂身旁挨来，小声问他， 这世上能看到娇娇的不是只有咱们俩跟小四子吗？还有个妖妖，白慕天怎么会看得到？ 可能是我多虑了。 那就算都是冰鱼族的，能看的不也就是自己的冰鱼不是吗？说起来，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了，不说白慕天他是领养的吗？我记得你婶婶和叔叔都有孩子的，为什么会领养白慕天啊？是捡的还是朋友过继的？ 这个我倒还真不清楚。 说着，五爷对对面桌正吃米线的白夏勾了勾手指，白夏眯了眯眼，端着碗过来了，挤到儿子身边坐下。 干嘛？ 白慕天是怎么被收养的？ 他爹的一个朋友过继给他的。 那个朋友呢？ 死了。他亲娘生下他后没多久就死了。他亲爹嘛， 他亲爹怎样？不是父母双亡这么惨吗？ 这事儿你们可不要出去传啊，家里人都不说这个事情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白夏伸手轻轻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 他爹啊，这里不是太正常。 是说他神志不清？ 他爹有疯病，从小就有，大部分的时候是正常的，不过会突然不正常起来。慕天小的时候，你叔叔婶婶也担心他有病，特地的带去给你大嫂他爹药王看过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就你们俩第一次见面那会。 我还以为只是看普通的病。 不过呀，药王说慕天一点病都没有，能养活的，不用担心，于是你叔叔婶婶也就放心了。 唉，不过到头来啊，还是跟养父母不太亲，老早跑去高河寨了。 他爹是怎么死的？ 病死的，爹娘都是病死的，而且都不是身上的病，是脑袋有病啊。 他为什么跟养父母感情不好啊？ 倒也说不上感情不好，就是不亲而已。他呀，很小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了。 展昭眯起眼睛，指了指一旁。白夏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不远处小四子坐在公孙腿上正吃鸡蛋羹，边吃还不老实，不知道正跟天尊阴侯讨论什么。这差了120来岁，聊的倒是还挺热闹。公孙端着他下巴把鸡蛋羹吹凉了给喂到嘴里。白玉堂也看白夏，天底下领养的不少，亲的也很多呀。白夏拖着下巴轻轻啧了一声， 他小时候当然也是你婶婶这么带大的，他又乖巧，很小那会儿母子俩感情可好了，就是养着养着，有几次他无意中干的一些事情，就我跟你说过的那些，把你婶婶吓到了而已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仰着脸想，儿子得到什么境界才能把娘吓得不理他。 穆天其实也挺奇怪的，他学什么都成，文也行武也行，可学学就算了，也不见他考功名或者有什么野心。 展昭歪头瞧着白夏，顺便指了指白玉堂， 你儿子也是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什么都不想要，这不是白家传统吗？ 他跟玉堂不一样的，我家玉堂是懒，就是所谓的不求上进。穆天嘛，就整天神神秘秘，进了高河寨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这点年纪了也没个心上人，连他喜欢吃什么你堂婶都没弄明白过呢。 这样啊。 哎呦，我家玉堂出息多了，有了心上人就待在开封府趴窝不动了，看看这点倒是随我呀啊。 白玉堂将胡说八道的白夏撵走，让他再去吃三碗米线去。展昭心情甚好，也决定多吃一碗米线。等到了晚上，一无所获跟着白慕天闲逛了一天的娇娇被白玉堂召唤了回来，也不知道是巧还是什么，不仅娇娇来了，白慕天也来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奇怪，他俩仔细地打量白慕天，看他是不是真能看到娇娇。娇娇站到了白玉堂身后，盯着白慕天看。白夏有些好奇，问白慕天怎么来了。白慕天指了指白玉堂， 找他。 找我？ 你晚上有空吗？ 有。 什么情况？ 关于你下午说的事情，我想跟你聊聊，一起去喝一杯。 白玉堂点头答应，只是他刚站起来想往外走，胳膊被人抓住了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以为展昭拦住他，可回头一看，拉着他的并不是展昭，而是站在他身后的娇娇。展昭也惊讶地看着娇娇的举动，娇娇一直都是十分听话的，白玉堂让他干嘛就干嘛，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意见。 怎么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正疑惑，就听到白慕天问话，两人抬头，白慕天正看着站在原地不动的白玉堂。展昭留神观察了一下白慕天，如果他看得到娇娇，那应该或多或少看一眼娇娇吧。可白慕天此时的目光并没停留在娇娇身上，是有意掩饰，还是他们真的想多了？白慕堂伸手轻轻拍了拍娇娇的手，还是跟白慕天出去了。展昭跟娇娇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跟了出去。院中留下的众人都不解，天尊正跟阴侯下棋呢。 你外孙看我叫玉堂看得还挺紧。 阴侯这会儿也看门外，见展昭悄悄摸摸上了墙，跟只猫似的跟着白玉堂去了，也有些费解。 林焰火八卦地跑到门口往外望，就见白玉堂和白慕天已经走挺远了。邹良拽了一下林焰火的袖子， 干嘛你？ 林焰火想了想，一闪没了。邹良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见林焰火一闪又回来了，抱着还捧着个橘子的小四子。小四子眨着眼，就见林焰火伸手一指白慕天的背影， 小四子你看看那个是中的还是尖的？ 就一个背影怎么看？高难度。 你仔细看看。 林焰火催他。小四子歪过头，盯着就快走到街角的白慕天看了起来，只看到白慕天和白玉堂一起拐了弯，屋顶上展昭一闪飞过，跟上。林焰火晃了晃小四子。 中的还是尖的？ 小四子抱着胳膊歪着头，似乎是在认真考虑什么问题。林焰火又晃了晃他，小四子指了指地下，示意放他下来。林焰火将他摆到地上，小四子摸着下巴跑进院子里去了。林焰火和邹良对视了一眼，跟进去，就见小四子跑去公孙房里了。 爹爹。 嗯。 公孙正看那本恶典呢，边看边摇头，见儿子找就抬头。小四子爬上椅子，双手按着桌子问他爹， 爹爹，走路迈五步突然瘸一步，是不是有病啊？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